南朝鲜的新国家党在伪国会议员选举中遭到大惨败之后，经受最大的危机。最近在该党内部有很多人强烈主张必须解散新国家党。庆尚南道知事洪俊彪6月1号通过广播电台说，新国家党是一个为了当国会议员而聚集的牟利集团，没有共同的利益就会解散。新国家党的一名议员发泄欲火，说新国家党根子朽烂，所以茎、叶、果、花都腐败了。新国家党内亲朴派和反朴派的系派矛盾达到了极点。对此，前任国会议长说，简直是卑鄙羞耻，对策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解散。